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呢又是星期四，来到了一周的 C 位之日，所以呢我们的固定的环节就要来了，就是我们的盲盒之夜。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啊，就是尤其是很多新来的朋友会觉得，哎，每天都有一首盲盒出现嘛，然后觉得有点不过瘾。没关系，那每周的星期四我们都会给你送出海量盲盒，你就会发现好像捅了盲盒的窝，就是打开一个柜门，哇，哗啦啦，全部的盲盒都掉下来了呢，各式各样的，然后呢里面装着不同的惊喜，看看你会猜中哪一个。当然我也会跟大家沉浸式的一起来猜盲盒。这个所谓的音乐盲盒是什么？就是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曲都会以盲盒的形式出现，那你来听，我们大家一起听，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猜出来。好了，话不多说，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路要和优秀的人一起走才能长远，事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做才能稳妥，日子要和懂你的人一起过才算值得。好啦，第一首盲盒出场了。哦，是一首英文歌。 Always hurt the one you love, the one you shouldn't hurt at all. You always take the sweetest rose and crush it till the petals fall. You always break the kindest heart with the hasty word you can't recall. So if I broke your heart last night, it's because I love you most of all. You always hurt the one you love, the one you shouldn't hurt at all. Always take the sweetest rose and crush it till the petals fall. You always break the kindest heart with the hasty words you can't recall. So if I broke your heart last night, it's because I love you most of all. Thank you. break the kindest heart with the hasty words you can't recall. So if I broke your heart last night, it's because I love you most of all. It's because I love you most of all. 第一首盲盒，我本来以为，哎，我是不是可以捡漏一下？哎，结果还是被猜对了哈。没想到第一首呢，就是一首英文歌。其实这首歌就是很有那种爵士的风格，我觉得晚上听呢会让人很放松，尤其是来到了 C 位日，就是一周当中的最中间的位置，你会觉得哇，这个。如果要是把一周当作是一个爬山的过程，那么现在你就已经到了半山腰，那你就觉得还有剩下一半就是坦途了，所以在这一天你会觉得心情会稍微放松一些，所以歌曲呢也要稍微的放松一点，给我们带来那种很惬意和悠闲的感觉。刚才的这首歌叫做 You Always Hurt the One You Love， 你总是伤害爱你的人，是来自 Michael Bley 这个歌手，其实他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一首歌英文歌大家也是很喜欢，就是 Home，这个应该比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要出名很多很多很多。好啦，恭喜奥斯卡迷弟答对了今天晚上的盲盒啊！当然还有孤独雨云。好，他说就听见这么一句歌词，是的，这句歌词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好啦，那么今晚的盲盒大战就正式拉开帷幕，也欢迎大家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看看大家今天都做了什么。我看有人去看了话剧是吗？不错不错，还是老方式，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啦。那如果要是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很多人夸我的帽子好看，谢谢。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已经连着穿了三天同样的衣服了，我觉得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有点太对不起每天坚持看我直播的朋友们，所以我今天特意戴了一个帽子。有的时候呢，帽子是一个点缀，一个非常好的装饰品，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好啦，第二首歌是什么呢？哎，加一点点节奏，这首歌我已经知道了，等你们哦。 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 ，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 ，That's alright。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 ，OK， 我不能熟悉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是你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Just give me kiss。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Please just give me kiss， 眼冒金星。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当我说的 sexy 让眼球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骚，电脑电话奔放，电视里。Baby please be close your mouth， 当我说的 sexy 让眼球奔放，靠近我的耳朵，吹口气骚，电脑电话奔放，电视里的暗号。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OK， 能不能再多看我一眼，我就会满足。That's alright。我的脸，我的心澎湃，表外的心脏跳蹦蹦。OK， 我不能熟悉的焦虑都洒在你面前。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颠倒，迷恋着你神魂颠倒，心里踩碎我的解药，全都没关系。 We just keep me cake。 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神魂 这首盲盒，哎，好像把我们的这个节奏又带起来了一点点哈。嗯，没错，这就是邓典的《神魂颠倒》啊，好多人都答出来了呢。是不是因为听了第一句，因为开头就唱了《神魂颠倒》，我说，哎，这也太没有难度了。是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神魂颠倒》。好啦，大家都很厉害，嗯，也欢迎新的朋友。因为刚才呢，呼吁了一下，发现突然间在抖音视频端涌入了好多我们的午夜精灵们，哈哈，好开心。好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呼应，一种回应，就是当你，就是比如说我在想念你们的时候，你们突然间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哎，就会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希望你们也是一样的。好啦，我们就不过多的煽情了，下一首我随机播放啊，然后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是什么。嗯，很轻柔，这个旋律有点熟悉，来吧，等待着你们的答案。 月光悄悄地洒满一片宁静的夜晚，知了在枝头歌唱着，遥望天边的那颗迷了路的星星，让光芒为它指引方向。月光悄悄地照亮了整个夜晚，照亮离城而终的夜，今生的呢喃着，宝贝起所有的梦啊，照亮了记忆中的那个夏夜。挂在天边的萤火在不停地闪烁，漫舞伴着轻盈的欢歌，在那些少年的梦里，一匹自由的野马飞驰在一片星光下面。月光悄悄地点亮了一片星河，点亮离城而终的夜，乘着北去的风，诉说着古老的故事，诉说着记忆中的那个夏夜。月光轻轻地照亮了整个夜晚，照亮离城而终的夜，褪色的回忆里还有你温柔的光芒，照亮着记忆中的那个夏夜。 哎呀，刚才已经接收到了大家的小小的抱怨了，说道道今天晚上的盲盒难度系数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嗯，好像是的，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都是沉浸式猜盲盒，我也并没有比你们好多少。这首歌刚放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恍惚了很久，哎，这是哪一首来着，后来啊听出来了，因为毕竟是我选的嘛。其实这首歌呢，大家如果没有猜出来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比较小众，来自旧熊小店，叫做《历城二中的夜》。我当时听这首歌呢，也是无意偶然当中听到的，我就被这个乐队的名字所吸引，旧熊小店。我突然间就是脑海当中有一个画面，一个洒满阳光的小店里面摆着都是二手的玩具熊，从小到大各个品种各个神态各种毛茸茸。哎呦，我就觉得如果要是真有这么一个旧熊小店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温馨和童真的地方。而且这首歌呢也刚好唱的是很明显的夏季的时候，在一个夏夜回到他的家乡历城，他的母校二中，逛一逛校园，感受一下历城二中的夜。好啦，那么我们就继续猜盲盒。鉴于大家都觉得这个难度系数比较大，那我就降低一下，我们来拼手速啊。下一个盲盒是拼手速的，我觉得可以在五秒之内答出来。心说太好听啦，谢谢，感谢大家，不光是在我们的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里，还有很多在视频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感觉就是，当我说完，我说大家来看我呀，然后真的有好多朋友过来，特别的感动。还有我们的逢时播报一次，看看点赞助力榜，我们榜一的位置啊，是谢爱心，依然是你。第二名初晓，第三名萤火虫。哇，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点赞助力榜它的前三位还真的是变化多端，但是榜一位置这几天还都是献爱心，一己之力拉开了差距。好，不管怎么说，谢谢所有的数据组精灵们。我老说一句话开玩笑啊，就是年底了，我们的 KPI 也不能放松啊，数据继续做起来，那我们的盲盒也继续猜起来。大家准备好了，拼手速盲盒，掉落。这个盲盒是不是很简单？ 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 这首歌真的很经典，然后呢，虽然离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光景了，但是依然存在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就感觉听到前奏仿佛 DNA 都动了起来。这就是那个年代，就是一首好歌或者说一首很流行的歌曲会成为一代人的印记。没错，就是周迅的《看海》。果然这个就是拼手速的盲盒，因为我已经看到大家排队型了啊，都答对了啊、所以恭喜大家。这首歌呢还让我意识到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是用收音机直接听的话会很快，因为呢如果你用其他的播放的方式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延迟，所以大家都在说哼，要不是有那几秒钟延迟我就是第一了。好的好的啊，大家这个为了盲盒也是蛮拼的嘛，但是我们友谊第一，猜盲盒第二，主要是为了听好歌。但是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可能你平时周一到周五，周一二三和五你都可以用各种方式收听，但是周四如果你真的想抢占先机的话，记得打开收音机。看海，刚才呢刚好看到小柏发的照片，是他在海边举着一个小收音机啊，就是那种复古绿，然后非常非常的有爱。我大概知道你这片海是在哪里啊，我就不说了。但是整个照片的构图非常的棒，旁边还有一个小男孩穿着红色的短裤和你的小绿收音机相得益彰，很有艺术感。好啦，继续我们的盲盒之旅。下一首，其实我觉得下一首我要放的这个，虽然它不是老歌，但我想应该有很多人能够答出来到底是哪一首呢。我觉得这个听前奏也是不会超过五秒，懂的人可以马上回答我。 天气涨了车子开，说真是快，推门屋子开，连摩托跟了几条街，少数脖子歪，掌握脚踏才能在村里也乖，慢慢学一关，有时我二姑的鞋落在家门外，特别的还记得，前夫之爱，说是飞出外，这不像暴风灾，那官人笑起来，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他这次又是没能接得上话、啊、他笑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笑着哭来着，哭来着，你猜他怎么哭着笑着。 说的掏心窝子话。 不对上诺言岂能潇洒， 弹青梅竹马，等你如意一酒桶啊。 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他这次可是没能说的上话、啊、哎，他笑着哭了着，你猜猜怎么笑着哭了着，哭了着，你猜猜怎么哭着笑。 没错，这首盲盒就是葛东奇的《喜》。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3点31分，我们继续相约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刚才的那首歌曲，那首盲盒就是葛东奇的《喜》。其实这首歌呢，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非常的火，因为很有特色。首先呢，它这个念白的部分有一部分是上海话，然后其次它有一个灵魂的乐器在里面，那就是唢呐。唢呐一出，谁与争锋？其实这首歌它想表达的呢，是一个有一点点悲剧的这么一个故事。虽然说它叫做喜，但是呢，其实是喜中带悲。就像大家有没有看过《武林外传》，就有一个经典的片段，那个老白让小六，就是白展堂让小六吹那个唢呐，说你吹一段悲中带喜，喜中带悲的。看这首歌呢，就拿捏住了，这就是悲中带喜，喜中带悲。其实这样的歌还真的不多呢。好啦，恭喜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小白啊，还有我们的新田，还有是夏花，还是 迷弟，都答对了。还有呢，我们的深夜食堂又准时开张啦，看到了大家诱人的美食图，每次就是在直播的时候看到大家的图，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饿。然后呢，不管你们的热干面还是盖饭还是什么，哎呀，算了，我不看了，我还是继续出盲盒。接下来的这首盲盒其实也比较好猜，同时呢，它也是一份订单，这个订单来自棉花糖，来听听看吧。 吹散了落叶的香散，只是暂时刚完，一直在怀念。从前快乐很简单，有花绽放时也显得绚烂，后来你出现我期盼，我吹着星光只问你晚安，星星在坠落看天空的蓝，目光紧随我只能噤若寒蝉，你却无言，我追逐期盼追逐真遗憾，若顺其自然丢失了你眉眼，你说你不曾怀念昨天， 这首订单已经被签收了，并且也给了我五星好评。是的，这首歌其实大家也都听出来了啊，就是来自青池，我追逐你勿念，也算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非常火的一首歌，就是还是很多那种我们碎片化听歌嘛，就也许你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是当你听到某一段旋律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原来是它，对，原来就是它，就有一种那个网友见面的感觉，或者是听广播也是这样，就是当你可能每天都会听一个节目，熟悉了这个主持人的风格，熟悉了他的声音，但是呢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突然有一天你看见了他长什么样子，但你也不认识他是谁，可是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声音的拥有者，这种感觉也是很奇妙的。接下来继续拆盲盒， 鉴于刚才大家有一点点沮丧，就觉得今天晚上的盲盒好像真的除了一首听过，其他全部败下阵来，那我还是要提振一下大家的士气和信心啊。下面一首，这个我觉得应该难不倒你们。 去 爱他。 这首歌我想我都不用公布答案了，但是还是要公布一下的，就是陶喆爱我还是他。太过熟悉以至于我已经不用公布有多少人猜对了此次的盲盒，恭喜你们都获得了盲盒一只。因为对于我们的午夜精灵来说，这种级别的盲盒真的就是可以称之为白送。是的，所以呢大家还是沉浸在歌曲里面会更好。看到大家又开始内卷了啊，卷的是什么呢？卷的就是自己的美食图。好吧，大家继续发着，我们的午夜食堂也是安慰内心寂寞的良药，就是深夜下饭好剧。不是下饭好剧，深夜的下饭节目午夜情歌，因为呢这里面还隐藏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好啦，那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这个今晚的故事呢还是很有讨论点的。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上大学的女生发来的。她说匿名。那其实我想分享一下我好心给室友安利不错的东西，结果呢他们背后却说我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我目前在上大二，家里条件还可以，每个月生活费有6600，家里呢就是怕我出远门会吃苦，所以给的可能比普通人多一点点。其实平时除了吃饭，基本上还会剩下很多钱。前段时间有一款口红特别火，我就买了几百块钱，然后我就给室友安利，我说现在这个很火，大家可以买，就几百块钱也不贵，买了试试呗。结果有一个室友就说他没有我这么有钱，几百块钱的口红说买就买，买平价差不多的就行了，真当父母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我就觉得他是有点酸吧，当时听了也很不是滋味，但我一直没有正面怼过。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像上次也是买东西买鞋，我说最近椰子的某个系列恢复原价了，只要2000就能买到，之前要5000。我说哎，你上次穿了类似的这种鞋，但是呢国内仿的也穿着不舒服，现在真的都便宜很多了。结果他在背后说什么，我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说我显摆。我觉得我没偷没抢，而且父母也是有经济能力的条件下给我的生活费。的确啊，你穿仿的鞋子看起来有点 low， 有正品的价格也便宜了，那为什么不买正品呢？穿着也舒服。一些平价替代的东西，平价真的能替代吗？真的能，也不至于卖得比替代品要高那么多吧。我的好心换来这种结果，有点心寒。今晚的盲盒啊，不是今晚的树洞信箱，略微长了一点，因为呢，想把它的这个叙述的话语完完整整的呈现出来，避免大家断章取义。可是说实话，我觉得投稿的这位朋友，我想对你说，如果你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就是当你们的生活和物质水平、消费水平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时候，你的所谓的好心，对于别人来说，真的就是炫耀。我觉得如果你第一次跟朋友跟你的室友安利，人家就是让你觉得有点酸，导致了对方心理不平衡，有一点不开心。如果你是一个情商高或者你在意你的室友，真的把他当朋友的话，你就不会有第二次类似的行为。所以呢，其实我想到了一句话，百年孤独当中，就是这本书中说过，世上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谈论的话题无外乎三个：拐弯抹角的炫耀自己，添油加醋的贬低别人，相互窥探的搬弄是非。 虽然说可能有一点点绝对，但是放在你身上，这件事情还真的全中了。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吧，看看到底是谁的原因，或者说怎么解决。好啦，下一首歌继续。这首歌依然是可以唤醒有些朋友的回忆，来自江美琪。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回答对了啊，这个盲盒就是夜的诗人，有一点浪漫，也让很多人都感慨说，哎呀，好久没有听到江美琪的歌了。 所以今天它就出现了。也看到了大家晒的收音机，各种匣子，很复古，但是呢，又有一种迷之文艺感，很喜欢啊、尤其是配上各种可爱的小玩偶。然后呢，刚才其实对于这个树洞信箱，大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夏花说，口红好几百的，真的有点过了。你像这个我们主持人艾科安利的也不过几十嘛，还是韩国的牌子。对，其实我觉得呢，就是不管你用什么，像这位投稿的女生，我是觉得你一个月有6600的生活费，但是别人不一定有你这么多。所以当你第一次安利别人就已经得到了朋友的抵触情绪的时候，那你真的不应该在接下来还有数次这样的所谓的安利行为。我总觉得后面的这些行为，就是当你知道人家不可能去买这些贵的东西的时候，你还要去觉得这个东西好，而且他的语气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太好，就是你看这个鞋子才2000，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没有2000。所以呢，也许你是好心，但是真的要注意，多替别人去着想，多观察一下别人的感受和情绪，这样你们的关系才会越来越好。下次你在想安利的时候，你可以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我用完了之后也觉得很好，但是可能价格稍微有一点点小贵，你可以先试试，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再去买。这样把选择权交给对方，他就不会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好啦，说了这么多，只是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吧。最后一首歌，其实还有两首，但是呢，我还是决定放一首温暖的吧，也很容易猜到。这首歌，相信很多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说出它的答案和名字，那我就提前跟大家说晚安咯，待会儿会把名字发在聊天室里。好啦，明天我们继续吧，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我是道道，晚安。 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立体心吸引力，我温暖包裹你，才知道一杯的季节说爱情，等霜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忙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折射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 准备好了吗？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信息，浪漫是你一生的探秘，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 当霜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忙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折射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 准备好了吗？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信息，浪漫是你一生的探秘，只想被你吸引。 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是想贫困